2020年11月23号新增68宗确诊，当中46宗与跳舞群组有关。 政府将为确诊者提供5000元津贴，据了解无需资产审查。 区议员黄伯宇、李轩朗被捕，警方怀疑有人虚报选举开支。 G20 承诺公平分发疫苗，默克尔忧虑没有协议助贫穷国家。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各位听众观众早晨，开始千禧年代，先讲啲靶场消息。由上昼8点去到晚上9点，粉岭新围大岭靶场同青山靶场有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个区分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个区分挂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今朝一定要关注一下新型肺炎最新的情况啦。呢几日升得好急啊！寻日就已经见到个数咧，系多咗68宗嘅确诊，本地占咗61宗，其中11宗源头不明。跳舞群组啦，升咗46个人，而家扩大到咧系80个人确诊嘅。專家就進入了第四波啦，形勢嚟得咁急，政府做了一些措施嘅，當中包括就話11月1日至21日到過14间指明跳舞場所人士要在聽日之前做一個檢測，如果唔係會被罰嘅。另外啦，就話諗住向本地確診者會發放一筆過嘅津貼，咁而家話就可能去到5000元添啊，不過詳情咧都係要等勞福局再去公布嘅。另外啦，就見到之前同新加坡講落嗰個旅遊氣泡咧，而家都要停啦，延遲2个星期，預計最快12月初會宣布最新嘅安排。另外喺餐飲處所，包括酒吧、酒館、夜店、夜總會之內咧，係唔可以有現場表演啦，同埋跳舞活動，派對房間都閂咗噶啦。嗱，呢個就係最新嘅形勢，嚟得好急啊！第四波，咁大家點睇？睇嚟講下1872311，1872311，有啲新招啊，譬如指明去過跳舞14个地方跳舞嘅人一定要檢測啦，即係強制檢測咧落實啦，做緊啦。另外又話確診嘅話有5000元嘅津貼，點睇呢方向？睇嚟講下1872311，1872311。具体情况请翻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一齐倾下先。早晨，局长。 喂，早晨。 早晨， 管林。 系，不如先讲讲整体嘅形势先。呢几日升得好急，而家你点研判而家形势咧？ 系啊，而家咧就我哋嗰、那个确诊嘅个案嘅数字咧，其实都系急速上升。咁当然呢个咧都系我哋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咧一路咧都系追踪嗰啲确诊者啦，尤其是一啲嘅群组喺度。咁即系话而家咧喺我哋社区入边咧就有好多嘅即系隐形嘅传播链啦，因为咧亦都系睇到我哋确诊嘅人士咧，佢哋都系嚟自咧系即系喺唔同嘅区域。咁所以而家咧我谂咧就我谂主要两方面嘅策略系即刻喺嗰个社区入边咧。已經是展開了去處理了。一呢就是我們一定要加大我們那個檢測、已經加強了我們那個檢測那個的力度。但是市民呢都是要兩方面，一就是如果有擔心呢就請出來檢測啦。第二呢就是我們那個強制檢測令呢就 是關於在那14個即是跳舞的場所在11月1日呢去過這些地方的人士呢他們呢如果是未檢測呢他們要出來檢測，那也都是可以檢測了之後呢那個的結果呢就告訴我們知。那這個呢都是要立刻做啦。咁但係除咗之外呢，我哋都知道既然呢有呢啲嘅即係傳播鏈嘅話呢，咁一方面有啲市民可能佢冇症狀，咁但係呢佢擔心佢想去做檢測，咁呢個第一啦。第二有啲呢可能佢有症狀或者係輕微症狀呢，我哋都請佢哋呢係盡快去睇醫生，或者呢係去我哋嗰啲檢測嘅即係可以做檢測嘅地方呢係去做檢測啦。咁而家咧，我哋喺社區入邊嘅檢測咧，都係已經係加大咗力度，亦都嚟緊呢個禮拜咧係會再增加嘅。一就係我哋而家嗰四個嘅檢測中心啦，嗰四個檢測中心咧係喺即係四個區入邊啦。咁喺呢個四個區咧，當然咧而家我哋都係請嗰啲如果係強制檢測，我哋發咗強制檢測令嗰啲人士咧，佢哋係可以去到呢四個中心嗰度做檢測嘅。咁我哋都要會。視乎情況啦嚇，就係睇喺個時間嗰度咧。如果係太多人咧，我哋都會睇喺個時間上咧，會彈性咁去處理或者係延長嘅嚇。咁亦都係如果係有一啲即係如果佢冇預約係特別去嘅咧，當然都係可以嘅。咁但係我哋就即係都要整體嗰、那個 秩序啊，各方面咧都会要需要睇啦吓。 嗯。 第二咧就系我哋都要即系增加我哋，例如好似派津啦吓。咁我哋大家知道，我哋有47间嘅普通科门诊，咁已经咧一路以嚟咧都系已经系派津，同埋有17个嘅自动派发机。 嗯。 咁而家咧，我哋都会将佢哋嗰个量咧系会加大嘅，因为咧我哋即系嚟紧咧就谂咧可能嗰个需求咧都会增加，咁所以咧我哋都。喺度医管局呢亦都系即系作咗一啲嘅准备吓，咁如果系有需要嘅话呢，其实呢佢哋都系可以加大嗰个嘅即系嗰个即系派津嗰、那个那个量嘅。 嗯。 咁同埋我即系较早前都提过吓，除咗嗰4个嘅检测中心之外，已经喺4区呢我哋都会再加多，嚟緊呢个星期呢都会加多5个嘅中心喺即系港九唔同区嘅。咁呢个亦都系会即系尽量去加大嗰个检测量啦。亦都喺唔同嘅区，因为当然我哋睇到有某一啲嘅区可能系嗰个个案咧系会多啲嘅。咁嗰啲咧，我哋亦都会系好似上次我哋喺大埔咁样啦，都会咧而家准备紧啦。就是有一些流动的就是采样的点，好像上次在大埔那样，有不同的地方有几点，那这个也是增加给市民的一些检测的就是的渠道啦，还有呢是方便市民。 OK, 是的。 不如逐样又讲多少少，今次见到数字上来得很急的跳舞群组，是不是这一环最出事呢？暂时见到那里是不是见到有些市民守不足之前的规矩呢？ 其实这个呢就当然呢是一个问题，一个好大问题，因为即是跳舞呢其实都是如果又不戴口罩啊，个身体接触亦都是近呢，这个都是一个非常之高风险的一个活动来的。咁所以现在这个群组呢亦都是已经有几十人啦。咁我们相信呢，我们在嚟緊我们强制检测亦都有机会呢去找到多啲出嚟嘅。咁另外呢就当然係呢啲跳舞群组嘅紧密接触者啦，咁佢哋亦都係有机会係確診，咁呢啲亦都係重要嘅。我哋卫生防护中心呢都一路呢喺度揾佢哋，咁嗰啲紧密接触者当然就要去做检疫啦。咁咁但係除咗呢啲呢个之外呢，我哋亦都係发现呢喺唔同嘅区域呢都有一啲係不明源头嘅，最少係而家喺呢一刻佢哋仲揾緊啦，卫生防护中心。咁所以呢个呢大家亦都要小心啦，因为呢如果係可能完全同跳舞群组冇关系，但係会唔会有一啲係有啲隐形传播链呢？咁咁所以变咗另外一个大家都必须要自律合作嘅呢，就係请大家呢都係尽量呢要即係避免呢一轮，尤其是呢一轮呢係要避免呢一啲嘅聚集嘅活动啊，或者係少啲出街呀，咁样呀，尤其是老人家啊，或者係都尽量唔好出街呀。 好，头先讲过呢就有强制检测啦，就係1号至到21号去过嗰14个跳舞地方嗰啲都要做强制检测。有冇估计有几多人係喺呢个范围之内嘅你哋？ 其实呢而家都是好难估计嘅，因为呢个地方就好多，咁但呢有一啲人呢可能係同一啲人嚟嘅都唔定嘅，可能佢去过唔同嘅中心。咁所以呢我哋而家一方面就係卫生防护中心继续追踪啦，另外一方面呢我哋都出咗呢个强制嘅即係检测令啦，咁就大家都知道，咁要请大家呢係尽快、 okay. 去出嚟做检测啦。 但验咗知唔知几多啊？暂时因为这个强制检测令而专登去验，他应该要向你呈报回嘛，是吧？有没有数啊？这些 是没错，是他们都会有一个地方呢就是可以呢是我们做一个的检测的。其实现在我们因为都要需要整理那些的即数字啦，即每一日呢在我们的中心那里呢就其实都有即有一些人呢他是例如他自费是去因应他那个理由呢是去做检测的。咁另外呢就是有一些呢就是我们自从我们发了这个强制检测令之后呢他就是去做检测是因为呢是强制检测咁样。所以呢就而家都是因为他强制检测咗之后呢其实他有一个嘅 結果咧，佢亦都係要打我哋政府咧有一個嘅，即係有一個嘅電話，我哋有一個辦公室咧係會即係處理翻嘅。咁嗰個熱線咧就係62756901嗰度咧係可以致電呢度咧係查詢嘅。 嗯，因為而家有幾多人係受強制檢測令影響，似乎你哋唔知啦。咁另外我就都唔知嗰啲人咧驗完就識唔識打頭先個電話。咁其實呢個強制檢測令嘅執行從何說起咧？會唔會根本其實都冇乜實際？你管到邊啲人有冇驗？你都唔知個基數嗰個所謂鋪有幾大。 當然咧，呢一個係而家衞生防護中心咧，佢哋一路咧係追蹤緊嘅。咁我哋亦都相信咧，大家我哋喺琴日我哋都喺唔同嘅渠道咧，都係令到大家咧都知道咧，政府咧係有一個咁樣嘅即係強制檢測令，亦都係喺呢啲人士咧去過呢14個地方咧，喺11月一号开始去过呢啲嘅期间，至到而家嘅期间咧，去到呢个地方咧，要喺而家至到系琴日，其实系踊跃嘅，不过而家我哋整理紧嗰啲数字嘅，咁但系仲有今日吓、听日咁样样，咁喺去到星期二或之前咧，就叫大家咧一定系要去呢啲嘅地方啦，同埋我哋亦都系讲咗啦，即系其实唔一定系去呢四个嘅中心嘅，咁亦都系有其他嘅地方咧可以自行安排啊，或者去攞樽啊等等咁。 今次你就話社區檢測中心其中一個可以做嘅地方，但係尋日譬如有記者咧就去油麻地嗰度、梁顯利嗰度，見到個情況係點咧？有人上嚟驗，咁亦都有人排隊，咁但係咧就似乎冇分清條龍啊！咁啊，結果咧就令到其他人聽到，你去過跳舞啊？原來跟住你嚟驗啊，驚太近喎，咁啊驚佢哋有風險啦。又據講現場有啲鼓噪啦。咁另外又嗰度咧就晏晝2點已經接龍啦，咁有啲人去到嗰度想驗都冇得驗啊！是不是两个问题呢都有？ 是而家呢其实我哋都处理咗㗎啦，因为我哋都系同嗰啲营运呢啲中心嘅人士呢，我哋都系请佢哋呢是要對於而家因為政府有咗呢個強制檢測令咧，係亦都會多咗係曾經去過呢14個地方嘅人士咧，係去做檢測嘅。咁所以咧，如果有需要咧，今日開始咧，佢哋都會係加長佢哋嗰個嘅嘅時間，嗰、那個開放嘅時間嚇。同埋咧，如果係就算有一啲係即係 walk in 入去。嗰啲咧，咁其實佢哋都會分開排隊啊，咁樣咁呢個咧，我哋一定係會尤其是而家我哋發咗呢個強制檢測令，嗰啲嘅人士咧就係為優先嘅。 執唔執行到咧？即係入到去就話，我係跳過舞嘅，咁跟住就排另一條隊噶嘛。即係有啲市民又話，好似驚撈埋一齊喎，驚去驗反而仲多咗個暴露喺呢啲嘅風險之下喎。 其实当然啦，我哋而家系都会系如果系分开队分开去咧，其实呢一个咧每一个去检测嘅人士，如果我哋喺社会嗰度都有传播链咧，其实当然都系即系唔同嘅人都会系去呢啲检测中心啦。咁但系咧喺呢啲检测中心咧较早之前咧，其实卫生署。亦都係睇過曬佢，例如佢嗰個空氣嘅流通嘅情況啊，以至到係佢哋擺佢哋嗰啲即係取樣嗰啲點嗰個嘅有一啲嘅分隔啊，同埋嗰個大家個保持個社交距離啊等等，呢啲咧其實咧都全部咧係嗰個感染控制措施全部都有執行嘅。 OK。不過見有啲醫生都仲批評嘅，譬如舉一個例子就嗱，而家佢去驗啦，咁但未有結果之前咧，其實按道理跳過舞呢班人都仲可以周圍走，但睇翻過去咁多個案都讓人懷疑跳過舞嗰啲會唔會個風險高咧？會唔會都有一個漏洞咧？即係而家佢哋冇一啲特別限制佢哋移動嘅措施，還是要平衡咧？點睇咧？ 我諗當然都係需要平衡嘅。其實我諗而家個社區入邊咧，如果係有傳播鏈嘅時候咧。其实如果每一个人，所以点解咧个社交距离都是重要啦。即系话大家如果系冇必要就唔好聚集啊，唔好出街啊咁样。咁呢啲咧都系如果我哋即系成个社会大家都系一起做嘅话咧，我相信咧呢个都对于嗰个疫情咧系都会有帮助嘅。咁但系如果你要出嚟检测，咁呢个当然都会去 去做啦。咁但係自己如果做完檢測之後，就咪盡量留喺屋企咯。我諗呢個都係一個可以大家幫到嘅一個做法嚟嘅。 好。另一個啦，見到而家話諗住做啦，就係會向一啲本地確診嘅市民提供一次過5000元嘅津貼。可唔可以講個理念係點樣啊？呢個？ 這個呢就是一個即是那個詳情呢都會是由勞福局呢是他們現在去去敲定細節啊或者是公佈啊這樣的。咁當然我諗我們亦都是收到一些即是市民的意見，亦都是了解到啦，就是說可能呢他們對於檢測呢是有一個擔心。咁就說如果檢測了確診之後呢會唔會即係個生計都會有啲受影響咧？咁主要咧都係一個咁樣嘅理念出發嘅啫。咁但係而家咧，我哋亦都聽到咧有好多即係市民啊，同埋其他人士嘅對於呢一個計劃嘅即係聲音。咁所以我相信咧係勞福局咧佢哋都會聽到噶啦。咁我諗都會係去考慮啦。 因為我見有啲就不是一般市民添啊，政府信開嘅專家組嘅成員都有啲不同。梁卓偉教授他就提到說這個不查資產怕會扭曲原意，應該覺得要精準幫一些有需要的人。許樹昌教授都是專家組，他就說原則上應該支持就向那些日薪或者時薪的在職確診者，即是確診之後手停口停那些，就應該幫他。兩位專家都這樣說，是不是這個方向都是會調節的方向呢？ 我相信咧就即係似乎咧專家都係即係都對於呢一個係有一啲嘅津貼啊，有一啲嘅資助係對於一啲即係生計或者有問題嘅人士咧，佢哋都係係支持嘅，但係喺個細節上面咧，這個都一定係要交俾勞福局咧佢哋去再考量啊。 即係係咪全部確診都有呢個方向有得諗嘅，即係未落實嘅呢、這個？ 這個是一定要交回給勞福局呢，他們去即是繼續的去研究和考量。 之前有些人有些網民呢有其他想法，有些就會不會其實確診了你還給一些津貼他，反而是鼓勵別人去確診啊，或者去到獎勵一些之前可能沒有做足一些防疫措施的人啊，有些人有這樣的提法，這些你怎麼回應呢？ 係，其實咧，我諗即係當呢一個嘅即係有一啲呢一方面嘅即係資料咧，大家知道咗之後咧，都係持不同嘅意見嘅嚇。咁所以我相信咧即係我哋政府內部啊，勞福局佢哋都會聽到呢一方面嘅意見啊聲音，咁亦都會係即係仔細考慮咯。 好啦，嗱，而家就見到第四波嚟到啦，咁而家見到數字上得急啦，都會再諗啦。政府會唔會有機會再收緊一啲措施嘅？譬如講到翻工啊、翻學啊、食肆限幾人一台啊等等嗰啲。而家個大方向會係點啊？幾時再應該係咪聽？因為今日或者聽日都會公布新一輪嘅啦，應該都要。 其實當然啦，我哋而家如果係我哋嘅即係疫情咧，喺個社區入邊咧係多咗呢啲嘅本地的個案和傳播鏈呢，那我們的即策略呢除了是說檢測或者是加大的檢測令到市民可以更加多方便更加多的地點可以做檢測之外呢，就是社交距離了。社交距離呢當然又也都是兩方面，一就是市民自己呢是要堅守我們現在已經有的或者是都曾經已經收緊了的社交距離，那個是重要的。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說是不是有一些處所是需要就是去強制這樣關閉呢，這樣這個也都是我想政府呢我們現在呢都是一路在看那個整體的疫情還有是有哪些即係較高風險嘅一個情況咧，係去即係決定嘅。咁所以呢個我哋都一路因應而家我哋整體嘅疫情啊，同埋佢哋，因為我哋較早前都講咗咧，我哋希望咧係我哋嘅社交距離一啲強制性嘅措施咧，係都需要更加精準啦。咁所以咧，我哋而家都係一路睇緊例如睇翻衞生防護中心佢哋追蹤咗，或者係佢哋嗰個嘅流行病學的調查的一些情況，以至到呢是我們是對於社交距離措施那個的收緊的情況呢會是去到哪一個位置。 派對房間就關閉了，跳舞的地方是否要下令關閉呢？ 嗱，而家當然咧，我哋呢14间嘅即係地方咧，我哋都已經係即係請咗佢哋係曾經去過嘅人士咧，係去做啦。咁當然我哋政府內部都要去了解翻。正如我所講咧，就話有邊啲係比較高風險嘅一啲嘅活動咧？尤其是喺而家嘅情況咧，係即係需要有所規管咯。 即係從活動嘅角度去，就未必同嗰個地點或者個處所性質嚟分啦。今次嘅 這個我哋要再睇一睇嗰條例啊，同埋嗰個即係整體嗰個情況嘅嚇。 OK， 好，咁多谢先，局长同你倾到先，多谢你啊！啱啱接受访问咧，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啊，讲到最新第四波嘅疫情啦，专家都话进入咗第四波噶啦，咁寻日就多咗68宗确诊，本地61宗，11宗源头不明，跳舞群组寻日就多咗46宗，扩大到80人确诊啦。咁头先局长解释咗一啲方向嘅，有啲新嘅，譬如要去過跳舞的，去過14個地方跳舞要強制檢測，另外又說正在給5000元的確診，給確診人士，哪天打來講一下，1872311。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8: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警方数字显示，儿童同青少年涉及色情物品和非法性交同毒品等的案件宗数上升，估计可能和疫情下年轻人频繁接触网络等因素有关。今年头三季，警方录得29宗儿童色情物品案件，其中涉及网上社交媒体的宗数，由去年的8宗升近一倍到15宗，受害人最细只系得7岁。案中女童7月的时候使用交友程式，首日认识骗徒已经将个人裸照传送俾对方，最终经爸爸检查手机揭发。警方话呢一类案件嘅事主年纪小，无戒心，抱住上网认识异性嘅心态，容易受骗。就学生受侵犯等嘅个案，社署话已经透过向社工提供嘅网上课程，呼吁佢哋多加观察学童情况。国家卫健委公布，内地过去一日新增11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2宗属于本土病例，都是来自上海，其余9宗是输入病例，4宗在广东、北京、天津、上海、福建和陕西各1宗。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0宗，全属境外输入，当日转为确诊的有1宗属于输入病例。内地累计86,442宗确诊个案，累计4,634人死亡，81,493人康复出院。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发表利雅得宣言，提出暂缓最贫困国家的债务偿还到出年年中，又鼓励私人债权人向符合换债条件的国家提供净资金流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国集团的视像会议上重申，发展是解决贫困问题的总钥匙。他强调要缩小南北差距，既要减轻发展中国家债务负担，亦都要继续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必要融资支持，提升自主减贫能力。有分析认为，利雅得峰会宣言对贫困国家的减债计划仍然是欠缺清晰。现在73个合资格国家当中，46个已经可以暂缓偿还利息大约57亿美元，数额仍然不算多，但就是首次提出私人债权人向贫困国家提供融资。以色列表示阻止一宗巴勒斯坦人企图向以军发动的袭击。发言人说，以军在例行搜查行动中，在拉姆安拉东北一条的村落发现隐藏爆炸装置，相信目标是以色列军人。警方爆炸品专家到场处理，没有受伤和损毁报告。 另一方面，回应一枚从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射向以色列境内的火箭弹，以军对加沙地带哈马斯武装的设施和训练营进行报复式空袭，是未有伤亡报告。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53， 日元 103.82， 瑞士法郎 0.91， 加元 1.308， 人民币 6.565， 英镑对美元 1.331， 欧元对美元 1.187， 澳元对美元 0.73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96。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872.06 美元，卖出 1872.73 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朝早有一两阵微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早晚稍凉，周末至下周初气温逐步下降。而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83%，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荃湾路啦。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嘅快线有坏车阻路，咁而家龙尾去到柴湾角熟食市场对出。重复多次咧，就系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嘅快线有坏车，咁龙尾咧排到去柴湾角熟食市场对出。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的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去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去到东港中心，西行排到去李景湾，东隧的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多，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方向排到去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一段就行车缓慢，龙尾去到泽安村，龙翔道去观塘，近住狮隧口这一段亦都是车多，排到去笔架山花园。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这一段亦都是挤塞，排到去平石村。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一段车多，龙尾君汇港。咁喺新界方面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一段咧就车多，龙尾豪景花园后少少，近住哈罗国际学校呢一段咧亦都系慢车，排到去三城。全锦公路落翻去全锦交汇处，龙尾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 紧贴施政报告。 星期三上昼11点， 直播行政长官宣读施政报告； 同日下昼， 直播施政报告记者会； 下昼5点， 施政报告速递，重点全面睇； 星期四上昼8点， 行政长官施政答问。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全程紧贴施政报告。 卫生署策动，香港电台全力支持健康香港2025。 老豆，生日快乐啊！今年等我同家姐送份好大嘅礼物俾你啦。 我今年都年过半百啦，仲玩咩惊喜啊？有咩礼物噶？ 就系、是、因为你已经50岁又冇病征，够资格去参加大肠癌筛查计划啦。我同细佬已经帮你上网登记，加入电子健康记录互通系统，只要预约基层医疗医生同埋出示身份证就得噶啦。 2020年11月23号，新增68宗确诊，当中46宗与跳舞群组有关。 政府将为确诊者提供5000元津贴，据了解无需资产审查。 区议员黄柏宇、李谦朗被捕，警方怀疑有人虚报选举开支。 G20 承诺公平分发疫苗，默克尔忧虑没有协议助贫穷国家。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好啦，返嚟千禧年代时间，第四波疫情数字升得急㗎，咁有啲新招政府做緊㗎，譬如就话跳舞群组啦，針對住，咁就话去个14个地方跳舞，今个月1号开始啦，咁就要强制检测啦。咁另外呢就讲到有关点样帮一啲有需要嘅人士呢，咁而家传出嚟政府就话諗住向本地确诊市民呢就会提供一次过5000元嘅津贴补贴市民生计嘅，咁就话迟啲劳福局会公布详情噶啦。不过呢个讲法咧，就有啲专家都话啊，如果你不查资产嘅话咧，可能会扭曲原意，应该要精准帮人，唔系个个都俾噃。你又点睇咧？打嚟讲下1872311，局长就话都听到大家嘅一啲声音噶啦。咁啊，睇下劳福局之后嘅公布会系点啦。咁不过大家可以继续发表你嘅声音嘅，听下听众嘅意见先。1872311有罗女士啊，罗女士你好。 系你好， 早晨罗女士，系请讲啊。 系早晨吓，我觉得咧劳福局咧真系傻咗啊，因为咧根本就系我哋唔系要鼓励人有病噶嘛。如果佢有病，佢有困难嘅时候，应该系有一啲嘅津，有啲嘅援助系帮佢系失业嗰啲嘅情况，唔系因为佢有呢个新冠病毒就系要俾5000元啊嘛，根本就傻咗。我哋系要唔鼓勵人哋行，即係聚埋一齊噶嘛？去跳舞根本就係違反咗限聚令，反而我哋要鼓勵佢俾錢佢，咁根本就唔合理。而另外一方面就話：哦，我係因為翻工我染咗病咁，咁更加呢啲係要用另外嘅層次去幫啦，因為佢可能係好有錢咧，譬如阿局長佢自己都可以有病噶。咁我又要俾佢5000元啊？佢每一個月收幾多錢人工啊？我覺得真係傻咗啊！啲咩政策嚟 嘅？ 而家 佢講個邏輯就唔係鼓勵人病嘅，係鼓勵人去驗。 你咪間接鼓勵人病？你諗下，我去驗咗有事，我就會有。你知而家咧，啲人夠叫人哋唔好食煙啦，啲人都係咁樣食煙咯，明知有病噶啦，你鼓勵佢？呢啲就係叫間接鼓勵啊！成日諗埋曬啲嘢咧，都唔合理嘅。應該就係話，哦，如果真係有病，有因為新冠肺炎有事，咁喺而佢又經濟係有困難嘅話，係有另外一啲嘅援助俾到佢啦。 Okay. 你話要申請，人人都話我有病申請，我都話局長有病，咁係咪要俾5000元佢咧 ？OK， 明白羅女士嘅意思啦，多謝曬你先，歡迎你打上嚟啊！好，繼續我哋開放熱線嘅1872311，大家繼續打嚟傾下噶。另外講到一個新招嚟講，一個都唔係好嘅招啦。因為之前咧就香港同新加坡咧訂立咗一個航空旅遊氣泡，諗住開始噶啦，點知未開始咧都要嗌停啦，因為香港疫症嗰度升咗啦。我見到有報章引述網上一張相啊，就講到喺機場嗰度咧，原本都整定咗一個氣球造成嘅拱橋啊，寫住香港新加坡嘅旅遊氣泡，咁但係可能因為都用唔著啦，而家咁結果啲氣球咧就被篤爆曬，咁啊放喺度，等住等清理啦。咁啊呢個對於旅遊業界會帶嚟啲咩影響咧？請位嘉賓傾下先。旅遊業議會主席黃俊達喺電話旁邊噶，早晨，黃俊達。 早晨， 早晨。不如講下你點睇今次呢個決定啊？又？ 我想这个我们都业界是有失望的，但是始终都明白在现在疫情比较反复的情况之下都需要去稳定个疫情先啦。同埋如果在22号真係开展嘅时候，如果再有啲乜嘢问题呢，出发咗嘅旅客呢都会比较论尽啲嘅。即係无论係佢哋要安排个回程啊，或者喺当地嗰个嘅安排啊，相信都会更加麻烦。咁如果而家喺个情况未明朗之前呢，我先褪两个礼拜呢都係会暂时我哋可以睇返个情况再作安排啦。咁我哋其实业界最希望嘅當然都不是只是單單一個地方可以開通翻個人流的交往，而是其他的旅遊氣泡的地區，或者是甚至是內地，因為那個的人流的交往才幫到業界那個的生意可以回來。但是我想第一現時大家都明白是要做回個防疫抗疫的功夫才是最優先的。 今次你預計受影響的旅客人數有多少，統不統計到的，即是想住去新加坡而去不成的有多少？ 暂时我哋了解到，其实头两个礼拜咧，去同埋由新加坡嚟嘅航班咧，都基本上系爆满嘅。咁、基本上每日而家都系200人啦。咁、我谂所以就系呢两个礼拜嘅数字。咁而稍后嘅时间，其实我哋都睇到听到话嗰个嘅反应其实系理想嘅，不过大部分都系一啲嘅工商务旅客啦，或者系一啲探亲嘅旅客。咁而真係做旅行團團隊嘅，我哋相信都要去到稍後時間，特別係加開翻航班之後咧，先至會有機會做到。咁、現時都係要去到12月頭嘅啦，我哋相信。 咁呢啲旅客咪都退到翻錢嘅，比落嗰啲都應該。 現時理解到其實航空公司嘅政策就係可以容許翻旅客咧係退票啦，保留翻佢哋嘅機票喺兩個禮拜之後或者係可以再安排嘅。咁呢個都係航空公司已經宣布咗㗎啦。 好，咁業界影響大唔大？譬如你哋可能喺導遊方面、酒店方面嗰啲會唔會好大壓力啊？冇咗呢個旅遊氣泡住。 原本我哋都希望只係一個開展啦，就唔係話單單係靠一個線路，就係指新加坡市場原本都唔係一個好大量旅客嘅一個市場，都係希望可以藉住新加坡嘅開通，可以做其他嘅線路嘅一啲開始研究，係咪都可以開到旅遊氣泡，包括係我諗香港人都好希望可以開到嘅泰國啊、日本等等。咁另外最重要嘅，我哋當然都係希望內地嗰個嘅健康碼個安排。因为这个都是比较帮到香港整个业界，因为人流的来往都是始终比较多，而且可以即实际上是帮到个市场。但是现时我们相信都要看多一段时间先。 会不会更加令其他地方没有信心呢？因为我们一下子又这样上回呢，倾落都要会不会怕往后都再争一些，都是会跟其他地方倾。 我想这个始终都是一个第一個形式上、實際上真係開通到嘅旅遊氣泡啦，咁入邊亦都有唔同嘅機制同埋考慮，係咩情況之下係要延後啊，或者係要加其他措施，令到旅客係安心去出門嘅。咁而家都見到其實我哋都聽到臨尾嗰陣時都有一個譬如加開多個檢測嘅次數啊，落到新加坡嗰陣時可以再做，咁呢啲都係希望可以令到兩地政府係會即係會更加有信心。咁而家我哋都要睇下嗰個真係開展咗嗰個實際操作上面個成效係如何咧，先至可以講到啦。咁但係我哋都是希望可以盡快有呢啲嘅措施咧，係即係開展翻人員嘅交往咧，旅遊業先至有機會去做。 OK， 好，咁多謝啊，黃俊達主席先同你傾到呢度。黃俊達咧就係旅遊業議會主席啊，我繼續開放熱線1872311，聽下聽眾先。由尖旺區議員朱慧芳都打上嚟，想一齊傾。早晨，朱慧芳。 你好啊！ 你好，你好。 就我琴日就睇到，首先我讲翻我琴日睇到嘅嘢啦。咁我就系经过检测中心嘅， 即系梁显利嗰个系咪啊？ 系啦，系啦，系啦，梁显利嗰个嘅。咁就见到系，其实佢真系佢虽然有分有两条队，但系都好多人咧系会堆埋佢个前佢个入口嗰度问佢嘢啦，或者入去里边问佢嘢啦。咁就冇乜分流嘅状况。 分两条队，即系一条系强制检测要嚟做嗰啲一条普通市民噶嘛，系咪意思？ 都唔系，因为摆唔埋嚟噶。 咁两条队系咩？两条队啊？ 其实一条队有排紧队，另外一个位咧就即系另外一个位咧就有啲人询问嘅。 哦。 咁、但系嗰啲就变咗一条队系所有人都摆埋一齐嘅。咁询问嗰啲咧都走埋，都系系普通市民咁去询问啦，但系你唔知道佢系咪？即系跳舞群组啊，系咩群组啊？咁样，咁就会见到其实好多人，好多嘅人聚集咗喺度咯。你系令你觉得嗰、那个处理方法系要有改进嘅，嗰、那个空间咯。 有几多人到啊？聚埋逼埋有几多？ 聚埋，我谂最多人嗰阵时都可以有八九个人喺度噶。咁另外一边系排紧队噶嘛，咁都系同一个出口嘅。咁我其实当时我已经提议过佢你。你需要即系分清楚啲，或者系有人守住个门口去，有人守住门去规管佢哋咧，系要分开两条队，然后咧就排队先可以答问题嘅。但系似乎个控制状况就系比较需要再改善咯。 咁咪话，寻日晏昼两点就话压满啊，系咪有啲人上嚟验都验唔到？ 其实寻日我都 stay 咗喺度问咗佢哋一段时间，就见到咧，佢哋 就不斷咁講，佢話：，陳司長話，叫我哋即刻來驗嘅，但係咧落到嚟冇位。咁我問翻，其實佢哋係有 quota 嘅，即係話琴日個 quota 滿咗啦。有一啲 quota 佢哋係有定咗 quota 係琴日驗一啲，然後今日驗一啲，然後即係24號驗一啲。咁佢哋就好擔心啦，因為24號係 deadline 啦嘛，但係我24號先至有位可以驗，咁點搞咧？咁 哦，即係嗰啲人表明身份係我去過嗰14個地方跳舞嘅，跟住上嚟驗。哦，咁身邊啲人會唔會好驚咧？聽到 嚇， 身邊嗰啲人聽到會唔會好驚？佢一講呢句， 我都會好驚啊！同埋咧，就佢哋唔知道原來可以用，譬如話去攞樽仔嚟驗呢班朋友。 哦， 我話誒，其實你哋可以用攞樽仔去帶啲方法，譬如話你去打電話去即係寵物會診所，我即刻睇醫生都可以驗嘅咁。咁大家都係嚟到呢度，咁拎住個。又好驚啦，又排隊啦，跟住有一啲就話啊，我係想臨時嚟驗嘅，因為我係諗住，即係我唔係去跳舞群組，咁變咗好多人聚集埋一齊，係唔同嘅人溝埋一齊咁。 OK 好。 咁我覺得係需要改善空間嘅。咁另外我想講講，即係頭先講個旅遊氣泡啦。咁、其實見到而家就係政府都開放咗內地嘅香港人可以有5000人嚟香港翻嚟香港，而呢5000人就係、是、即係。唔需要隔離14日嘅，咁我覺得如果兩樣一齊做咧，而而家個數字升得咁快咧，我諗外即係其實第二度都會有擔心咯，唔知呢啲位置可唔可以有啲調整下咯？ OK， 好，咁多謝曬阿朱慧芳打上嚟一齊傾。朱慧芳係油尖旺區區議員嘅，講到尋日見到梁顯利社區中心嗰度嗰個社區檢測中心嘅情況。好啦，講到疫情嗰度都要請位專家傾下先，請嚟中大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教授一齊傾下噶。早晨，許教授。 早晨， 好，讲讲形势先，升咁多，第四波你点分析啊？ 而家个数字咧，短短几日就开始去到高双位啦。咁啊，同埋睇翻嗰啲源头不明嗰啲个案咧，就系分布唔同地区啦，有部分都冇特别嘅高危因素，又有学生、家庭主妇咩都有。咁呢个而家反映到都系社区都有几多嘅隐形传播链，应该要尽快揿低。 跳舞嗰度特别多人关注啊，嗰度系咪呢一环我哋做漏咗啲咩咧？成个社会 哦，咁第一、第二、第三波就冇乜特别话系嗰啲跳舞嘅群组大量出现啦，即系除咗系啲酒楼回归嗰次系有啲表演啊，跳舞，咁即系今次系特别多啦，即系去到琴日都起码有80摊，咁呢啲嚟讲咧就应该都要规管啦。 这个跟回归那些会不会有些似呢？都似一群地区人士一起载歌载舞那些，是不是似不 似的？这个昨天都看到一些片段就 很相近的，就是在酒楼的舞池那里跳舞啊，有些表演啊，这样。另外就是那些私人那些跳舞的即场所，今次是第一次出现这一方面的爆发。所以这个都是要应该要规管的。 怎么规管好啊？对于这一类。 譬如你嗰啲私人學校嗰啲係要當咗係啲派對房間咁樣，應該，因為佢又有樂隊表演，又有有食物供應添，有啲好啲，你應該係納入去派對房間咁樣去規管。 大家都得意喎，派對房間又停咗噶咯，已經，反而呢啲又嚴格嚟講，而家都仲做得噶，係咪？即係佢唔可以跳舞呢個活動啦，但係呢個場所係仲可以喺度營運㗎，定點好咧啲啊？ 哦，我谂政府要谂一谂，即系佢要修订一啲条例即系将佢规管埋，因为而家个爆发都睇到好犀利。 好啦，头先都讲到啦，今个月1号之后啦，去到21号，若果去过14个指定跳舞地方嘅人士咧，就要去强制检测啦。呢个执行你见到点样咧？呢个 似乎都有啲难度啦。咁啦，如果系嗰啲教师教学生，就应该唔难嘅，佢有个名单啦。咁另外有啲係啲跳舞學校嗰啲教授咧，佢應該嗰啲人客名單都應該提供到。最大問題就係嗰啲酒樓中間開舞池嗰啲，可能係俾現金入場，嗰啲就難追啲咯。咁所以都未必追得曬。咁但係希望嗰班人去過嘅話，佢係肯現身係去做一個免費檢查咁樣。 暂时而家见到强制检测就系呢啲所谓同跳舞群组有关一啲啦。其实而家够唔够咧？使唔使某啲位都要加翻再强制验啊？你觉得？ 我而家已经未包括咗呢个有病征啊，同埋呢个 的士司機啊、安老院舍嗰啲工作人員，咁都係睇住個疫情，睇下突然間邊啲群組係冒起，你咪即刻要當係一個高危組別，即係好似第三波，曾經有啲群組係特別嚴重嘅嘛。 好，另外就究竟做強制驗啦，呢一環又做成點樣咧？頭先譬如有個區議員都打上嚟啦，朱慧芳打上嚟講到就話，一嚟就係見排隊都排得亂啦，另外就好似有啲原本嗌得佢嚟強制驗，好似感覺上佢高危啲嘅啦，但係嗰啲人嚟咧又可能同其他人混埋一齊嘅，咁你點睇呢啲安排上怕唔怕？ 通常遇到週末咧，就有呢啲咁嘅爆發咧，啲人就湧曬出去驗，咁就一窩蜂嘅啦，可以話。咁我相信政府要開多啲檢測中心咧。我聽到係除咗嗰四間會開多五間啦。 係。 咁同埋就佢亦都如果有病徵嘅人士係盡量利用醫管局嗰47個門診，咁都可以係喺嗰度做深喉唾液檢測。 咁如果跳舞群組嗰啲咧，佢如果即係撈埋驗，有冇即係排隊嗰啲，使唔使要特別安排，定係都冇辦法噶啦？喺現實上咯。 其實視乎佢有冇病徵嘅啫。如果佢未有病徵嘅話，你用嗰啲而家嗰啲社區中心去驗都冇問題。 我哋嘅檢測量咧，我哋應該應付到啊。而家係咪？ 係啊，而家衛生署佢哋都去到7,000-8,000都冇問題。咁再加上啲私人嘅公司參與咧，其實個檢測量應該就唔係再係問題。 好。另一個而家話嘅新招咧，就係話會計劃向所有本地確診者發放5,000元嘅津貼，一筆過嘅。不過詳情都要等勞工及福利局去到公布。點睇呢個政策方向咧？你啊？ 佢詳細就未公布啦，所以我哋唔知啦。不過我相信佢個原意都係想快啲可以發放到嗰啲現金咧，係俾有需要嗰啲人士。即係我哋同政府開會，我哋個原則都係話希望係特別係嗰啲係日薪或者嗰啲打散工嗰啲咧，你驚佢入咗院係手停口停，咁就希望幫呢班人士嘅，即係包括咗的士司機啦啊。咁而佢而家就話可能會發放俾所有人，我諗佢係個原意都係希望係快啲可以出到啲現金俾人，因為否則嘅話，如果你係真係跟正嚟做呢、這個資產審查咧，相信搞好多個禮拜啲錢都未落到手。 即係你哋有同政府開會，你有俾意見嘅係咪？就呢件事。 專家組有傾過呢方面個原則性嘅問題，即係落實我哋就唔會參與啦。咁我即係個原意係希望幫到嗰啲係即係環境差係靠日薪嗰班人士。即係包括咗的士司機啦，當然。 係咪幾位專家都咁睇嘅？你見到都？ 同意嘅，我哋都係。 但係有冇人提過話全部俾嘅你哋？ 冇，我哋細節嗰啲我哋冇參與嘅，即係個原則就係希望幫到嗰啲有需要人士，即係驚佢哋手停口停咁，冇一個誘因肯佢哋出嚟會去驗啊。 幾時開會啊？可唔可以講你最近係幾時傾呢啲啊？ 應該係之前個零禮拜前係。 都有傾過呢個方向啦。但我想問下，如果從抗疫嘅角度去到睇，所有人確診都能夠攞到嘅話，會唔會有反效果啲？因為有啲網民有好多諗法嘅，驚會有反效果啲，會唔會啊？ 都唔係反效果，而係嗰個資源錯配咯。因為有啲如果環境好有固定月薪嘅，佢哋冇呢個需要噶嘛。咁個原意都係希望幫嗰啲係即係環境冇咁好，或者係靠日薪嘅。咁同埋嗰啲的士群組就因為佢哋好多個參與檢測嘅人又唔係太多，佢哋又驚如果有乜事，即係混咗入醫院又冇生意咁樣，咁就希望幫到呢班人就有個誘因，令佢哋肯係經常出嚟循環嘅檢測，即係保護到佢自己，保護到啲乘客。 我當然明白你頭先提嗰個啦，希望幫到一啲手停口停嘅人啦，咁呢個鼓勵佢做肯做檢測啦，呢個明白嘅。但係喺網上面嘅聲音咧，有啲就驚啊，好似個邏輯會變成啊，變成確診咧就變成一個獎勵啊，或者會鼓勵啲人再鬆懈啲，我感染咗都冇咁驚啊，咁樣呢種反效果會唔會有咧？ 有呢個可能嘅，咁但係我諗要睇勞福局去一兩日內嗰個公布嗰啲詳情，我哋先知道究竟係點樣去進行啦。 總之全民就唔好啦，總之就針對就好啦，簡單啲講就係、是。 冇錯。 好。另外啦，咁整體形勢而家升得咁急，我哋有啲新嘅措施啦，夠唔夠咧？使唔使要去翻第三波最辣嘅時候嗰啲力度咧？ 我相信應該要，因為你而家睇到咧就係、是高雙位，咁琴日嘅初步確診都超過50宗，所以今日一定唔會少。咁同埋而家你確診到一個案，其實係反映到佢以往一兩星期前已經受感染，佢一個潛伏期陸續發病俾你揾到出嚟。 咁所以如果唔加辣咧，就我相信嘅嗰个疫情系仲有好长时间会爆发咯。 辣成点啊？即系全面推在家工作，学校停晒，系咪嗰个层次啊？都要。 我个人认为应该要考虑啦，开始啊，你尽量减少啲人流喺街喺室内，咁譬如学校停课啊，居家工作啊，停嗰啲室内大型活动啊。咁呢个应该要开始要谂，尽快做添准。 即系系咪应该去到最高规格嗰个层次？即系嗰阵时，我记得譬如食肆限二人啊，仲要早啲收啊，系咪去到嗰啲位噶啦？去到酒吧停啊？ 系啊，冇错冇错，我都系咁谂。因为如果你唔尽快做咧，咁你嗰个旅游气泡啊，同埋通关嗰啲更加系好遥远咯。 这个系即刻去到最辣嗰个层次系咪？你觉得应该系去到？ 是啊，当你而家遇到已经是高双位数字，如果再不加辣呢，很快就去到三位数字。去到三位数字呢，就很久都收不到货。 因为刚才你用的字是开始想的嘛，我就想问一下，层次应该慢慢再升级去到最辣，定是一下应该听日就应该要收紧到最紧先至最啱，又问返呢样嘢。 嗱，佢现行嗰啲措施应该是礼拜四到到期啦。咁希望佢尽快是加辣咯。因为有时政府要罕见噶嘛，即系佢唔系话一讲就即刻做到噶嘛。 OK， 好，咁多谢晒许树昌教授先同你倾到呢度，多谢晒你啊。许树昌咧就系中大呼吸系统科嘅讲座教授，都系政府专家组之一嘅，咁讲佢睇法啦。咁大家对于政府而家做紧嘅啲抗疫措施点睇咧？香港嘅疫症咁样升发点睇咧？继续打嚟电话，继续1872311，九点钟之后香港电台第一台继续有千禧年代。 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潘洁平和刘国华。 首先睇信报报道，本港寻日新增68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61宗属于本地感染，当中有11宗是源头不明，初步阳性亦都有50多宗，情况令人忧虑。政府将会为本地确诊患者提供一次性5000元津贴，无需资产审查，详情稍后公布。这只是希望鼓励市民接受检测，以免基层人士染疫之后手停口停。据了解，政府初步计划提供津贴给接受检测的本地感染者，即是经强制检测或者特定检测群组的人士，甚至自愿检测后的本地确诊者，都可以获取补助，无需资产审查。但是有待劳福局公布细节之后，发放津贴的措施才会生效。信报报道。 《東方日報》相關報導就提到，11宗源頭不明個案中，一名45歲嘅女患者住喺觀塘順天村，上星期一曾經到美孚君好宴會廳食晚飯同埋跳舞。另一名70歲嘅女士住喺葵涌華園村，上星期二喺跑馬地禮頓山社區會堂唱粵曲，有另一個人同佢一齊唱歌，都冇戴口罩，但有保持距離。台下大約20名觀眾就有戴口罩欣賞表演。消息話，醫管局將會在這個星期三重開位於亞洲國際博覽館1、2號館的社區治療設施，接收較年輕和病情較輕的新型肺炎確診病人，合共設有大約900張病床。《東方日報》報導。 《蘋果日報》報導，昨日新增的確診個案當中，61宗是本地個案，當中有46宗屬於跳舞群組關聯的個案，包括確診者的家人和朋友，令到該群組短短4日累計個案升至80宗，更加已經是出現第二代傳播。業界流傳跳舞群組舞場之一的 Dance Culture 老闆曾經在本月初舉行生日會，有近40人出席，而且曾經除低口罩合照，懷疑是群組染疫的源頭。有舞蹈教師就指出，具有經濟能力的學員會聘請外籍教師來教舞，相信有可能是染疫源頭之一。《蘋果日報》報導。 《明報》報導，元朗區議員黃伯宇和九龍城區議員李軒朗昨日被警方以涉嫌串謀詐騙罪拘捕。警方表示，兩個參選人涉嫌向選舉事務處提交虛假文書，詐取選舉資助，申報書中向兩個人捐贈450萬元服務費的 UMT 公司前董事昨日一同被捕，涉嫌串謀製作虛假文書。警方搜查黃伯宇住所，發現仿製槍和子彈，涉嫌管有仿製火器及彈藥。李軒朗的助理說，警方搜查在土瓜灣的辦事處期間，搜出幾張寫上反修例口號的揮春，質疑警方行動屬於以言入罪。警方就說，因案件涉及選舉宣傳物，所以需要檢查。明報報導。 文匯報報導，律政司司長鄭若驊日前接受文匯報訪問的時候強調，從政者的權力和責任比一般市民更加大，因此對他們愛國愛港的要求要更高。 有人将落实相关的原则扭曲为扼杀反对声音。他强调，提出反对意见不一定是不爱国爱港，但是关键就是不能够做出危害国家安全、阻碍国家或香港发展、损害人民利益的事，否则就要承担相关的法律责任。文汇报报道。 经济日报报道，经济日报调查发现，市面超过九成品牌的樽装水样本，无论是矿泉水或者蒸馏水，都含有微塑胶。其中一樽最多可以含46粒微塑胶。负责检测的香港公开大学表示，无处不在的微塑胶令人类每日不自觉地进食微塑胶，认为全球应该尽快定下有关食用标准，减少食胶对人类的影响。经济日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东方日报》的政论话，第四波疫情全面爆发，奈何港府的防疫仍然是慢十拍，不单止强制特定群组检测的法律程序仍然未完成，而且更加是无厘头为确诊的市民派钱，连有稳定的月薪者都获发津贴。难怪网民批评政府变相是鼓励部分人除低口罩博中招，而港府就连保就业计划都山水喉。不过就这样乱派钱，本末倒置，添烦添乱。东方日报政论。 商报的时评话，政府将为本地感染确诊人士提供5000元的津贴，有助压抑疫情，但如果想早日摆脱疫情，力度依然不够，治标不治本。时评话，归根究底，相关措施是提倡鼓励为主，而强制不足。防疫措施需要以强制性手段推行实施更加重要，只有全民强制检测才可以最快找出隐形感染者，切断社区传播链。商报时评。 经济日报的社评就讲到，因应第四波疫情急速恶化，深入社区各个阶层，港府首次对特定群组强制检测，市民惶恐不安之下争相做检测。社评话，当局是应该设法动员投放资源做全面检测，并且是强制私营机构张贴安心出行程式的二维码，务求是做到应检尽检，病毒追踪到位。经济日报社评。 信报社评话，第四波疫情拦腰打断了香港的部署，和新加坡建立的航空旅游气泡被迫延期两周实施，意味着旅游业和整体经济短期内复苏无从。社评说，这个不单止是香港的问题，亦都是全球性的挑战。香港需要通关，各国亦都需要通关。健康码、国际互认机制对畅通经济运行脉络显得格外重要，值得各国寻求共识。信报社评。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较早前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快线嘅坏车拖走咗，咁而家仲系挤塞，龙尾喺丁九噶。荃湾路出九龙近荃青交汇处快线嘅坏车虽然拖走咗啦，车龙未消散噶，排到去丁九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香港龙尾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车龙在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一段车多，龙尾观景台。反方向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在新界象鼻山路去荃景围方向，近住荃锦交汇处一段挤塞，龙尾就在象山村。荃锦公路落返荃锦交汇处，龙尾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车龙在沙田污水处理厂。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开心日报几位主持原来咁睇对方噶， 其实每日翻工我就会开始头痛噶啦，好难顶嘅。其实你望住佢就会谂，点解上天咁唔公平嘅咧？系嘛，佢人又靓又有才华，又唱得，又系编剧，又系演员，家庭又幸福，仲要心地好，一啲都唔嚣，嗰下先夸张噶嘛。你话系咪过分咗？系咪唔公平啊？ 开心日报杜文蔚彪爷，星期一至五香港电台第一台，朝朝十点四， 听开心日报，日日开心冇烦恼。 政府而家就水务设施条例修订建议咨询公众，建议包括监管水喉物料同工程，加强保障食水安全，同埋推行强制用水效益标签计划，仲会探讨点样防止私人地方嘅公用水管流失食水。咨询期至2021年2月3日，详情上水务署网页睇下啦。 2020年11月23日，新增68宗确诊，当中46宗与跳舞群组有关。 政府将为确诊者提供5000元津贴，据了解无需资产审查。 区议员黄伯宇、李轩朗被捕，警方怀疑有人虚报选举开支。 G20 承诺公平分发疫苗，默克尔忧虑没有协议助贫穷国家。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疫症数字一路升紧，政府有啲新招做紧，当中包括就系指令11月1日至21日到个14间指定跳舞场所嘅人士，要喺听日之前咧就要做检测啦，如果唔系会被罚嘅。另一个新招就系话咧，谂住向本地确诊者发放一笔过津贴，咁讲到金额咧5000元嘅。不过头先同局长倾咧，佢都话详情咧都有待劳工及福利局公布嘅，亦都讲到都听到大家嘅声音，唔知会唔会有啲咩点样嘅安排啦？咁大家点睇？打嚟讲下1872311，1872311。前立法会员陈海欣都打上嚟一齐倾，陈海欣早晨。 早晨啊，叶冠霖，各位听众早晨。 系有咩想讲咧？ 嗱，第一样咧，我想我头先咧听晒你同阿局长嗰个内容嘅，我想就住佢讲嘅几点咧，其实我听完之后咧，关于逻辑性同埋佢所做嘅咧，我都系谂唔通嘅。嗱，首先第一，跳舞群组先，我谂大家都知道咧，呢几日系急速变化嘅。其实作为要堵截病毒咧，系无分假期嘅。但是呢，我昨日都有落到去经过这个梁显利，其实个门口呢不是说六七八个，是30-40人在这 里。 他分两条队呢，因为有一条队呢是你俾钱俾240元肯自愿去验那些，就是、一条队。但是你另外跳舞群组的人呢又落去，因为他有 quota 俾他们。因为呢他在公立的中心那里，公立那些分科诊所那里有得给他们验。但是呢那四间检测中心他都给他们去验的。那首先第一样我先讲跳舞群组，现在其中一个比较大的源头是，但可惜呢有几样东西他做不到。第一，他根本不知道掌握不到有什么人在那里。那这个呢是我觉得在调查上面出了问题。现在网上有片，你也都有一些部分的人已经是请了他们去验。其实从这些人的调查里面，可不可以好像警方那样去捉回那些人出来，逐个逐个去捉回出来呢？你至少大概都告诉我涉及40、50、60的过百人呢，那你应该有一个专点给他们去做检测。喂，不要排队，直入去即刻帮你撩鼻和撩喉咙就验了。就不应该在社区流转的，因为这个呢是另外有机会给他们社区蔓延。第二就是呢一批人，既然你是一个群组，会不会佢而家系验嘅时候佢未病发，好似我哋之前咁翻到屋企等咗两日佢先病发呢？需唔需要考虑呢批跳舞群组嘅人系即时做一个家居检疫，或者甚至乎系定点嘅检疫隔离？因为呢个我哋采取最高嘅措施，因为你而家唔知嘛，我哋要围堵呢个病毒。但系而家做嘅方法系调转嘅，啊，你去全港47个啦，或者4个检测定中心啦，你星期二前去就得噶啦。喂，星期日、星期一、星期二，佢哋仲喺社區度流轉，咁你咪即係俾機會個病毒蔓延啦，係咪？另外，局長頭先答你話，裡面個中心裡面有抽風系統，我而家唔係講緊行咗入去做檢測嗰啲，我講緊喺門口出現混亂嘅情況，而仲要見到佢哋逐個去問啊、查詢啊，完全唔清晰，因為240元排隊又係嗰度。佢哋系跳舞群组，又系嗰度。而家讲嘅出边聚集咗一堆人喺度，嗰度系40-50人。琴日有好多记者喺现场影相，你问翻啲传媒都知道，嗰、那个人数系30-40人喺个门口一堆攆埋一齐，就咁靠个口罩嘅啫。咁当然啦，头先许树昌话啊，佢哋未病发，咁呢个嗰个风险低，但系都系有呢个风险啦，系咪？好啦，第二啦，5000元。嗱，呢个我更加咧即系失望嘅。 因为点解呢，劳阿局长答咗你两次都系话交由劳福局去公布细节。我想讲紧而家打紧仗，佢系食物及卫生局，政府唔应该啊呢一、這个政策你问劳福局啦，嗰个政策你问啊边个边个啦。而家系讲紧抗疫嘅话系有一个督导委员会，之前未本地蔓延嘅呢一定系食物卫生局局长。但系呢已经系本地扩散嘅时候呢，嗰阵时系升级到呢一个严重嘅级别呢，系由特首去领军㗎嘛。系、咪咁你作为本身是领军的其中一个重要一员，为什么你可以完全不知道这个政策？况且昨天他在电台节目出来是讲这5000元，他都有份讲的。 嗯， 即如果真的这个政策这样出台的话，我希望他们真的三思，因为现在只是昨天一日已经大家都给了很多民间的意见，就是说喂，你变相就是有感染，你出嚟玩唔听限聚令，反而你仲有奖赏俾佢哋，即系呢个我相信原本头先我听许树昌咁讲，原本出台嘅性质唔系咁，但系大家都觉得系个演绎会系咁，因为点解呢？叶冠霖，你睇睇而家嗰个限聚令，我之前喺立法会嗰个599G599嗰个小组委员会，大家都审议咧就系限聚令，你违反咗限聚令，你系罚款2000元。是咪？ 嗯， 咁即系话嗱，我唔听话，我出去限聚，我俾你罚款2000元。哎，但系唔好意思，原来你感染咗，你中咗奖，我奖翻5000元俾你。 嗯， 你反而倒转，你呢个究竟系一个诱因啦，定系一个惩罚嘅机制咧？你配合唔到你现时其他嘅法例嘅，咁你变相咧就系好似而家我哋坊间嘅咁啦，你变相就系本来你系想帮一啲。有翻工啊，或者驚出嚟冇咗份工冇咗人工嘅人5000元補貼俾佢，但係結果呢係全世界都覺得你呢個做法係變相鼓勵咗啲唔聽話唔肯喺樓家抗疫出嚟去群組聚集，唔好意思啦，中咗招啦，你有5000元。 嗯， 當然當中有好多無辜嘅，即係被不明患者傳染感染咗嗰啲，而有手停口停嘅，嗰5000元對佢係有幫助。但係你就係睇到今日成琴日成日喺度睇，一聽完出嚟個講法，大家已經將個焦點同埋專家，包括梁卓偉、許樹昌，大家都講：喂，嗰個資源嗰啲而家呢個分配唔係咁樣咯，即係唔係話唔使有任何審查，你總之中招。你就有5000元，絕對，我覺得呢個做法係唔得。就係你當你問阿局長嘅時候，佢話等勞福局公布，咁點解琴日你又出嚟講咧？ 嗯， 即係你咁今朝你叫阿勞福局答你啦。你因為個消息唔可以咁樣咁混亂噶嘛？你全民抗疫，你令到市民嘅信心，除咗真係要圍堵病毒，市民打仗嘅信心，而家我哋無限輪迴行翻起點。我哋好努力，我哋好努力去抗疫嘅市民，留家唔出街嗰班市民，就要惩罚地去陪大家要由头嚟过，而且一啲嘅津贴都冇，系咪净系染病嘅人先有呢一个经济需要咧？我想问，我谂肯定而家所有听众听紧嘅，有唔少人因为呢个抗疫，我哋呢10个月已经系失业，系已经系真系手停口停，咁嗰啲又点咧？咁呢5000元俾唔俾到嗰啲呢？我好希望政府喺抗疫期間呢諗清楚出台嘅政策，唔好連到今朝你問佢都仲係要話等勞福局去講啦。我只係想講抗疫係一個政府嘅。第三，檢測中心嗰度，你頭先問佢，嗱而家有4間檢測中心，將會再增加5個。我想講呢，以禽流感為例，當年喺我自己做政助嘅時候，個經驗係點呢？佢哋係有政府裏面，佢哋係有機制嘅。第一，譬如嗱，如果你揾到隻雞係內地或者係外地輸入嘅，嗱，我哋就殺唔殺雞。如果有一隻係本地嘅，就全港殺雞。即係你有個指標嘅。其實你應該知道，一有多不明源頭感染，你係即時話俾人聽，唔係話俾你聽將會開5個啊。你係話俾我哋聽，今日星期一邊個嘅地區中心即時開放，我哋即時提升我哋嘅檢測力。佢而家仲講緊將會啊。我哋已经系今日已琴日已经去到近70宗噶啦，你仲我真系唔系好明白，仲等乜嘢咧？即系你唔系应该去到某一个数，例如多过30，我已经即时咧要将社区中心边度边一个会开先啦，边个医护人手即刻调过去啦，同埋佢哋之前亦都招聘咗一批嘅私家嘅人手去做检测。而家到而家呢刻仲话等紧5个，即系个机制最后一点好快就是、海外啦。 Okay. 聖誕節我哋冇定點嘅酒店，我哋好多海外讀書嘅朋友回港，佢而家係可以將普通嘅旅行嘅人，喂唔係普通旅行，即係普通可能市民喺個酒店同隔離嘅酒店嘅人係同一間酒店嘅，亦、 okay. 都係冇定點酒店，呢、一個呢亦都係一大嘅漏洞嚟嘅。 OK， 好，多謝陳凱欣打上嚟一系列嘅回應翻之前局長嘅講法啦，陳凱欣係前立法會議員啦。好，呢個時候請位專家傾下先，亦都約咗位嘉賓一齊傾啊。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柏良喺電話旁邊嘅，早晨何醫生。 早晨啊，葉冠林。 係啊，不如又講講逐樣嘢講啦，先講形勢先。而家個點睇咧？會 形勢就令人擔心啦，因為嗰、那個跳舞群組咧，就個數目已經係超過80人。咁如果睇翻之前咧，就最大群組酒吧就103人啦。咁就跟住兩個大嘅群組咧，葵涌貨櫃碼頭啊，同埋嗰個沙高部傳銷群組咧，就都係60-70人啫。咁即係話而家咧，就個跳舞群組咧，已經係香港過往經歷過群組數量咧第二大。咁我相信咧，不出一兩日咧，就都超過100呢個完全唔出奇。咁所以咧，就嗰、那個形勢點解係會上升得咁快咧？嗱，嗰個跳舞群組裏面咧，暫時就有公布咗嘅咧，最早發病咧應該係11月2號。咁你數翻11月2號到而家咧，中間成三個星期啦。咁所以呢個跳舞群組裏面咧，就我相信就起碼傳咗三代嘅。咁你傳咗三代先至發覺咧，咁所以嗰、那個人數確診就上升得咁快啦。咁如果你係11月2號追翻上去咧，就應該都係離唔開咧，就喺嗰、那個萬聖節之前咧，政府放寬大幅度咁放寬呢啲社交疏離措施咧，就有關係嘅。咁、特別我想講下咧，關於嗰、那個跳舞群組嗰啲房間。這個咧就政府就佢而家下令咗關閉呢啲派俾房間啦。咁佢嗰個演繹咧就係呢啲租用跳舞嘅場所咧，就係屬於我哋一般稱為派對房嗰個規管啦。咁其實佢喺法例裏面咧，就呢啲都唔係叫派對房嘅，佢係一啲場地咧，就可以租俾一啲人士就作一啲社交聚會。咁呢個我覺得咧，就可能業界或者市民大眾咧，對乜嘢係派對房法例有啲要求咧，係好唔清楚。咁你譬如以派對房嗰個限制為例啦，咁就如果係有啲房間就唔可以超過4個人，咁而家跳舞嗰啲場地，咁佢可能有啲大嘅禮堂就唔係屬於房間，咁喺嗰個場所規管裏面係唔係都係就算大禮堂都唔可以多過4個人呢？因為你譬如睇返而家出現呢啲跳舞群組呢，似乎喺裏面呢就可能幾十人甚至乎100多人呢就除曬口罩喺度跳舞，咁係唔係對嗰個場所規管嘅限制有啲誤解呀，定係政府其實知道但係就冇採取一啲補救法例或者預防嘅行動呢？這個先至係嗰個出大事一個背後嘅原因囉。 咁做強制檢測嗰度做得夠唔夠你覺得？ 強制檢測呢就一定要整個安排做得快啦，因為那個病呢就傳播的中位數是5日，咁喺發病之前1-2日呢開始有傳染性，咁亦都因為咁呢，就我經常都講呢，就你由發病開始應該就定一個目標呢，大部分人士就喺發病3日之內呢就安排到佢確診啊隔離入醫院啦，咁而家呢就出咗大事。咁強制檢測呢就佢嗰14個跳舞場所嘅人士叫強制檢測，這個我同意嘅。其實另外仲有2個場所呢，就佢都有一啲初步資料顯示呢就有群組嘅。咁2個都係宴會廳，咁第一個呢就頭先提到最早11月2號發病嗰、那個，咁就佢係曾經去過一個新蒲崗新光嘅宴會廳啦。咁另外就今日、昨日都好多傳媒有提到㗎啦，就11月16號呢就喺美孚君豪宴會廳啦。咁2個宴會廳呢其實就都係已經確認咗有群組出現，或者係懷疑有群組㗎啦。咁所以我覺得如果政府呢，佢個邏輯呢係你有啲場所就有理由懷疑出現群組，去過嗰個地點就要強制檢測呢，政府冇理由唔強制呢就喺一個指定時限去過呢2個宴會廳嘅人呢做強制檢測。第二方面呢就係你呢啲 要出強制檢測嘅人士咧，就你安排需要時間，呢、這個可以理解嘅。咁、如果係發出咗強制檢測令呢啲嘅人士咧，就佢未有嗰個檢測陰性結果之前咧，應該出多一個家居令，就唔好俾佢外出。如果唔係咧，就你安排有時間，或者繼續有呢啲人士咧，就外出翻工啊，就去唔同嘅餐廳酒樓除下酒食嘢咧，咁、就沒完沒了噶啦。咁你今次呢一輪嘅疫情咧，有排咧未搞掂。 OK， 另外都想好快講埋啦，就話確診者有5000蚊呢個安排，你點睇？ 呢、這個我唔贊成，我唔覺得佢提出嗰個背後嘅理念咧，經佢而家公布咗嗰啲即係冇任何審查可以達到咗個目的，我反而擔心係有一個反效果。咁睇下政府佢跟住之後出嚟公布啲細節係點樣啦。咁如果佢係凡親確診嘅就有5000蚊咧，這個就我完全唔同意。 嗯，可唔可以講多少少個反效果有啲咩可能性咧？ 因為咧，你其實你係想提供一啲誘因咧，鼓勵啲人去做好啲防疫措施。咁如果你係用一啲獎勵嘅方法，就想啲人做好嘅，你就冇理由確診咗就俾佢有5000蚊啦。咁其次咧就係、是你係針對一啲因疫情受影響嘅人士咧，就俾佢提供一啲補助啊嘛。咁如果你係呢個原則去到睇咧，咁你有一啲冇確診嘅人都受影響噶，咁點解要俾到5000蚊淨係確診嗰啲人咧？咁你裏面有好多，如果你係全部人都俾嘅話咧，咁佢可能經濟上邊冇乜受影響。你譬如學生咁，佢未曾工作嘅，咁佢學校停咗課噶啦，咁你可能遲啲就中學或者大學都要喺屋企裏面上課或者停課，咁呢啲佢後嚟確診又有5000蚊收喎，呢、這個我完全唔同意嗰個背後嘅邏輯。 Okay. 好，最後好快問埋啦，就頭先許樹昌話咧，而家呢一刻應該收緊我哋嘅抗疫措施到以往最緊嘅水平噶啦，應該你又點睇咧？ 那個方向我都同意，咁但係咧就你已經確認咗有群組出現嗰啲場所咧。嗰度要有一啲強而有力針對性嘅措施咧，盡快做咗先。咁你背後整體嗰個社交疏離措施咧都要收緊，因為除咗你而家嗰16個跳舞場所同埋嗰兩個宴會廳咧，就喺其他呢啲除口罩室內嘅地方咧，我相信都係有啲傳播鏈係發生緊。 嗯，咁嗰啲翻工翻學嗰啲係咪都要在家工作、停學校啲啊都？ 呢、這個都要諗噶啦，因為咧就你如果係繼續好多人要翻工翻學咧，就你喺即係有人翻工翻學，就自然有人要外出食飯啊嘛。咁個人流多咧，就你收到個效果咧都係慢同埋唔夠快。 嗯，多謝曬你先，何柏良醫生傾到呢度，多謝曬你啊。何柏良咧就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我哋熱線繼續開放電話，繼續1872311118731，打嚟一齊傾下。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话，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数字急速上升，显示社区有好多隐形传播链。除了加强检测量和力度之外，收紧社交距离措施亦都重要。当局正是评估对较高风险活动的规管，希望推出措施的时候会更加精准。陈肇始接受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访问的时候说，已经要求去过14间跳舞场所的人接受强制检测，当局会再增加5间检测中心，亦都已经和营运检测中心的机构沟通，优先给强制检测人士接受检测，有需要的时候会延长服务时间。他呼吁市民减少不必要的外出，有需要的时候必须接受检测。台湾多间传媒报道，有美国官员乘坐行政专机降落台北松山机场。路透社引述两个消息来源报道，负责美国在亚太地区军事情报的海军少将史蒂德曼低调访问台湾。美国国防部和台湾防卫部门拒绝评论。台湾的外交部门昨日确认有美国官员到访。 當局說與美國之間互動交流頻繁，歡迎美方官員訪台，但由於行程未公開，台方沒有進一步說明，亦都沒有評論。二十國集團領導人峰會發表利雅得宣言，提出暫緩最貧困國家的債務償還到明年年中，又呼籲私人債權人向符合換債條件的國家提供淨資金流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二十國集團的視像會議上重申，發展是解決貧困問題的總鑰匙。他強調要縮小南北差距，既要減輕發展中國家的債務負擔，亦都要繼續為發展中國家提供必要融資支持，提升自主減貧能力。有分析認為，利雅得峰會宣言對貧困國家的減債計劃仍然欠缺清晰。現在73個合資格國家當中，46個已經可以暫緩償還利息大約57億美元，數額仍然不算多，但就是首次提出私人債權人向貧困國家提供融資。美國正式退出開放天空條約，美國半年前通報退出，國家安全顧問奧布萊恩在社交網絡表示，美國已經不再是成員國。俄羅斯表明，美國退出既不利於歐洲安全，亦都不利於美國自身和盟友安全。俄羅斯將會密切關注並分析條約其他成員國的言行，並根據自身和盟友的安全利益作決定。開放天空條約在1992年簽署，2002年起生效。條約參與國可以按規定對彼此領土進行非武裝方式的空中偵察，是冷戰結束之後重要的信任建立措施，有助提升透明度和降低衝突風險。俄羅斯和大部分北約國家亦都有簽署。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朝早有一两阵微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早晚稍凉。周末至下周初气温逐步下降。而家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80%，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568点，升117点，总成交金额112.6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82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14点，跌3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99.5，升11.5；阿里巴巴262.2，升9.2；美团309.4，升5.2；小米集团26.25，升7.5；友邦保险89.15，跌4.5；感恩生殖12.96，跌3；中国移动46.35，跌6；中国海外发展17.9，跌3.8。创科实业108.7，升7；中国平安88.8，升6.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3，日元103.75，瑞士法郎0.91，加元1.307，人民币6.554，英镑对美元1.332，欧元对美元1.187，澳元对美元0.732，新西兰元对美元0.696。港金现价报17320元，升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3.94美元，卖出1874.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去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劳资审裁处；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去尤丽村；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咁只系近住收费广场一段咧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三号干线即系西九龙。 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站一段就挤塞，龙尾去到海丽村，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咁喺新界啦，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呢一段咧，仲系行车缓慢，排到去有线电线大楼对出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一段车多，龙尾青龙头。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骏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天影路天水围医院方向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施政报告速递重点全面睇， 施政报告重点措施， 社会即时反应， 学者现场分析。 节目期间，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星期三下午五点， 陆宇光、张凤平主持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港台电视三十一同步直播。 施政报告速递重点全面睇。 疫情以嚟，多谢大家自觉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哋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唔舒服就唔好翻工或翻学，及早睇医生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2020年11月23号新增68宗确诊，当中46宗与跳舞群组有关。 政府将为确诊者提供5000元津贴，据了解无需资产审查。 区议员黄伯宇、李轩朗被捕，警方怀疑有人虚报选举开支。 G20 承诺公平分发疫苗，默克尔忧虑没有协议助贫穷国家。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好啦，继续听下大家的意见先。1872311 1872311，政府就做紧强制检测啦。讲到有关跳舞方面啊，今个月一号至廿一号去过14个地方跳舞嗰啲要强制检测啦。另外就话谂住俾5000元咧，确诊人士或本地确诊人士。听下听众嘅意见先，就黄女士啊，黄女士你好。 是早晨啊，你哋几位好啊？ 你好，黄女士，系请讲啊。 系你好，系呢、這个五千蚊发放嗰个津贴咧、我觉得系有啲啲问题啦。咁你政府嘅原意就系话想快啲俾到啲呢啲有需要人嘅手上啦吓。咁但系你一刀切咁样俾晒佢哋咧，我觉得唔需要咯。你可以咧填一个简单嘅表格，话自己系真系手停口停啦，有需要嘅，咁样啊，你填到呢个表格之后咧，好多好似阿局长如果染病，佢都唔会去攞啦，系嘛，佢啲有几层楼收租啲，佢又唔会去攞啦吓，你个条款就可以证明话，系可以俾你即刻发俾你，但系有约束，讲明话，你如果系你大把身家嘅，或者你好，你个月薪有几万啊，十几万啊，咁你呢啲咁嘅人都去申请咧，政府系有权去追讨翻你嘅欠款，呢个发放呢个款项嘅，系有权去追讨，同埋咧系追究嗰个责任嘅，咁你有定明咗一个喺个简单表格上面有定明咁嘅条款咧，咁人哋咧好多都唔会去申请啦嘛，啊，你如果一刀切咁俾咁样，即系人哋唔想攞啲，你夹硬塞钱落佢袋度，即系等于系唔知，咁冇咁嘅需要咯。 Okay. 好似你政府系话快，你可以定明咁啊，有约束吓条款嗰啲细节喺度噶嘛。 Okay. 咁你咪解决到问题咯，唔使好似上次百佳赚大把钱，你都夹硬塞钱落佢个袋度，几、okay. 唔公平啊？系咪先？ 自我申报啦，总之申报咗，如果你系。有實際需要先俾啦，黃女士都覺得唔好人人都有啦。講緊係確診嗰啲啊，多謝黃女士嘅意見先。仲有姚生啊，姚生你好， 系你好啊，咁样嘅嗱，我嘅意见咁嘅啫，我唔觉得咧，啲人咧话有钱就冇得攞，系好唔公平啊，类似嘅嘢。咁样点解咧？因为基本上冇人会患一个病去到攞呢5000蚊嘅，因为草有好大后遗症嘅，系会冇味觉嘅，即系都好想收音机听到嗰啲人咧，系有啲人系永久失去味觉嘅，你唔好搏。即係亦都唔會有人咁蠢去攞病咗嚟到去攞5000蚊，咁所以其實真係好多人係有需要嘅。如果你話有呢、這個資有呢個資格需要，你入面審查快啲俾到人係正常嘅，係啦。咁但係我好想借大電波講多一件事，即係我自己係一間公司嘅，咁保就業今個月就完啦，咁即係我開公司嘅。咁如果你今如果第四波疫情亦都嚟緊嘅時候，咁我好希望即係政府嗰個保就業嘅資助可以再順延多一期，就唔好去第二期去完咯。即係呢個係我嘅一個諗法，係啦。 OK， 好，多謝曬你先，阿姚先生，多謝曬你打上嚟先。可以繼續打嚟傾下1872311118723111嗰五千蚊，若果真係俾所有本地確診者都有嘅話，咁你又覺得呢個安排會係點呢？另外今次又見到跳舞群組好犀利喎，頭先何柏良醫生都講都。第二咯，應該睇落去，暫時都仲要未完啊嘛，跳舞群組應該仲有得加落去啊嘛。咁啊，見到咁嘅形勢，咁大家都關注到啦。跳舞群組又好似同之前啦，講緊個慶回歸群組都係跳舞咁有啲相若嘅。香港而家有幾多呢啲跳舞嘅地方咧？咁另外亦都講到就有啲地方好似係酒樓嚟嘅，本身類似酒樓咁樣啦，啲宴會廳咁樣可以食飯，但有跳舞喎。咁究竟個業界的運作情況是怎樣呢？請位嘉賓傾下先，請嚟香港餐務管理協會主席梁振華一起傾下噶。早晨，梁振華。 喂，早晨， 早 晨。 你好，你好。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紹一下咧？嗱，今次見到有啲宴會廳咧，就好似有得食飯，有得跳舞，咁但係個場都幾大噶，見到大家可以載歌載舞咁樣噶。其實點樣營運嘅？一般啲模式係點做嘅？ 嗱，一般咧，我哋業界咧，即係以我所知咧，我哋業界而家喺香港咁計咧。香港九龍咧，如果正式係酒樓營運呢啲歌舞廳嘅咧，個牌咧都唔會多嘅，即係大約都係十間到嘅啫，大約。 要專登攞個牌嘅呢、這個要。 係啊，要特登要攞個牌嘅，即係要走去呢、這個酒牌局咧，係要加簽一個跳舞牌嘅。 咁啊，一般點樣營運法㗎？你哋係即係幾點開始做啊？ 營運咧，我哋咧就以我哋業界咁營運咧，一般我哋咧。就間咗一個地方啦，即係密封，即係密封嘅地方啦，即係隔音啦，即係唔係密封啦，即係隔音。咁樣咧就要符合嗰個消防條例啦。一定要符合個消防條例，同埋呢個食環署嘅條例。咁樣咧就先可以加簽到呢個跳舞牌嘅。喺個酒牌嗰度，咁加簽嘅跳舞牌咧就同加簽咗之後咧。你就係同一般我哋酒樓嘅營運咧，就冇分別嘅。 咁通常點啊？幾時做酒樓？幾時跳舞嘅？一般係 嗱，一般咧，即係佢我哋睇下每一間酒樓嗰個營運嗰個地方大細啦，就同埋佢嗰個所需嘅地方啦。有啲就淨係開夜晚啊，有啲就晏晝夜晚都開埋啊，即係咁樣啦。咁你睇下你自己嗰個位置係點樣嘅安排咯，即是啊。 咁通常啲人嚟係點樣噶？又飲茶又跳埋舞啊？定淨係嚟跳舞啊？定係一路跳一路食啊？定點啊？通常係 咁嗱，佢通常咧，我哋咧就供應食物啦，酒樓就咁樣咧，就佢哋咧就一路跳就一路飲茶，當一個飲茶形式嘅啫，即係只係多咗個舞池喺度俾佢哋跳下舞啊咁樣啊。 咁即係點啊？一路食緊蝦餃燒賣，跟住又行過去跳一陣咁樣，就翻返嚟食嘢。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 哦，咁樣嘅。 一般一個形式都係咁嘅。但係嗱，即係琴日政府公布嗰啲咧，即係我睇過佢14間嘅咧，只係14間公布嗰2間話，即係有確診人士去過咧，即係得2間咧係呢個酒樓嗰個牌照嘅啫。我唔知佢係嗰個咩例如好似嗰個君老宴會廳啊，同埋新光酒樓啊，嗰2間咧就係呢個形式嘅。其餘嗰12間咧，全部咧我睇佢嘅形式咧。即係我估計嘅形式啊，都係攞一個會所嘅牌照嘅。 但我想問多少少個運作，因為而家就始終譬如食飯都限住4人1台啦。咁但係你食嘢就要除口罩噶。咁但係跳舞嘅時候戴唔戴翻口罩啊？大家 跳舞嗰時咧就應該要戴翻口罩嘅。即係例如咧，即係 你跳舞而家離開張台，你要戴口罩啦，包括你去洗手間都要戴口罩噶啦。 嗯， 係嘛？咁跳舞嗰陣時咧，你亦都要戴口罩啦。同埋咧，而家跳舞咧限聚令嗰度咧係隔咗咧，就唔能夠四個圍埋一堆嘅。 嗯， 咁每個人咧都有1.5米嘅隔離啦。咁如果規模正規嘅咧，就應該咧就要喺地下咧就畫翻啲隔出嚟啦。 係。咁啊，啲咩原地跳舞咯，冇得轉嚟轉去。 系啦，系啦， okay. 即系你每一個方格咧，就係要限四位。 系 咁樣咧，即係符合政府嗰個規例嘅。 好，咁 你跳到過界咧，咁啊，人哋嗰 pair 咧，又喺度咧，就多咗四位咧，就唔合格噶啦，就應該。 現實上咧，現實上係唔係咁嘅咧？嗱，首先戴唔戴口罩先？你見到 戴啊口罩咧，就一定要戴嘅。但係呢一樣嘢咧，就每一間大家嗰、那個。即係嗰個日子度啊，同埋大家嗰、那個引導方式咧，就係、是、大家唔同嘅做法啦。 嗯、 即係我哋講政府嘅要求咧，就一定要大嘅，包括唱歌、跳舞，同埋而家就算你飲茶離台，你都要戴口罩啦。政府規定 規矩係咁啦，規矩係咁啦。 但係你執唔執行咧？ 係啊， 就是、你每一間酒樓嗰個經理，同埋每一間嗰、那個。当场嗰个指导员系点样去执行？ 执、嗯、行有冇难度咧？你系觉得执行 咁啊冇难度嘅？咁我哋觉得你呢个系政府嘅法例啊嘛。嗱、 嗯， 而家即系好似政府限定每一台四个人嘅，佢坐五个人，我哋而家唔俾佢坐啦。呢个政府系罚噶嘛，系即系呢个限聚令系要咁样啊嘛。 嗯， 呢个执行咧就冇难度嘅，因为每一个人咧，政府嘅法例大家都系好听话嘅，即系例如。嗯你而家行咗口罩令係要離台，你唔食嘢就要戴口罩。 嗯， 即係等你揸架車出街，你冇停車場，你喺街，政府抄你牌，係即係一樣嘅道理啫嘛。 嗯嗯，所以你眼見都做到足嘅係咪啊？你眼見就 咩啊？ 你眼見都做到足嘅係咪啊？即係跳舞都個個戴翻口罩。 即係其他嘅業界咧，即係就我就即係冇話去間間跟人啦，亦都我亦都冇咁嘅特權啦。 係 啱唔啱啊？但我哋即係同我哋所有嘅會員咧，我哋亦都有個 WhatsApp 啊嗰啲咧通知我哋啲會員。而家政府行咩例，我哋啲會員收到我哋 WhatsApp 咧，咁你應該要跟隨政府嘅例，即係等於探熱啊、搓酒液啊、限每一台四個人啊，離台要走戴口罩啊，大家咧都喺呢個抗疫之中咧，都係要執行一個規矩嘅。 OK， 好。另外就要關注一樣嘢啦，就係、是、萬一出咗事嘅後，事嘅時候易唔易揾得翻啲人咧？譬如你眼見啲流量多唔多？啲客係永遠都係熟客啊，定係日日唔同嘅、啊？其實， 即係查實咧，你一般嗱會所嗰啲咧，就應該咧出咗事咧，即係我嘅估計啊，同埋一個我知道嘅運作咧，就應該咧。就係、是、好容易揾翻啲人嘅，因為你會所每一個人入嚟咧，係要會員 member 佢先係招待噶嘛， 係 佢係要登記咗佢係會員啊嘛。 咁宴會廳呢啲咧， 其他我哋一般酒樓做嗰啲咧，嗱我正係所講啦，而家全香港咧都係大約都我估計啊，唔超過10間嘅，咁但係你係一般去咧，如果有事發生咧。我哋大致上咧，即係因為跳舞嗰班咧，多數都係離唔開嗰10-8個，即係嗰10-20個啊，或者20-30個啫。但係我哋識親，多數咧都係熟客嘅，都係好容易揾翻嗰班人嘅。 嗯，熟客係指咩意思啊？你可能係認得個樣啫，要你揾翻阿陳太翻嚟咁咪揾到咧？ 都揾到嘅。我哋一般咧，因為我哋跳舞入邊咧，入邊場咧，即係例如咧，即係嗰啲場咧。多数有个公关经理喺度嘅。 哦、oh ，OK。 个公关经理咧，多数咧同嗰啲人咧就大家咧好熟啦，大家都有电话啊，大家都有 WhatsApp 啊，即系嗱有咩你订台啊或者咩咧，大家都攞 WhatsApp 进行啊，同埋即系攞嗰个微信啊，同埋攞个电话大家联络嘅。 嗯 即系我谂话唔能够讲话100%可以揾到翻，但系95%咧都可以揾得翻噶。 OK， 冇乜生客嘅你哋就。 系啊，冇乜生客嘅。 嗯， 邊個咧就好容易揾得翻，唔同話出面酒樓，哇！你行入去，同個指客講三位、四位，就俾張台你飲完，你唔碌卡咧，就即係揾唔翻你啦。 OK 好。 即係嗰啲咧就唔同。 OK 好。 但係跳舞場咧，通常咧，我哋 95以上呢、 嗯、 都是傻客嚟嘅。 OK, 好。好，最后想问一下啦，你估唔知估唔估到呢，就係、是、有几多人鍾意跳呢类舞呢，你哋可唔可以推算到估计到大概百计呀、千计呀定点样呀？ 但我讲大约呢，如果你香港计呢，咁点都有一万几千嘅。 咁、哦、多一万几千。 都咁多个场都生存唔到啦。 嗯。 你冇一个转流嘅，你点生存到呢？大家估计一样嘢，大家都系一个兴趣， 嗯、 当一个运动啦，走、 嗯、 走去做嗰样嘢啫嘛。 嗯嗯嗯。 但系你话一个疫情爆发，大家都估计唔到，但系希望大家咧，业界好，我喺度呼吁，大家都系遵守个防疫规则，唔好话即系大家都做翻足嗰套嘢。 嗯。 防疫规则套，同埋咧，嗱，而家政府亦都推出咗嗰、那个点到点啊，即系嗰个到呢个点嗰、那个网上嗰啲我啊任我行啊嗰个 安心出行， 安心出行啊嗰、那个手机嗰、那个 系、 大家都可以安装翻嗰套嘢，咁、 嗯、 大家可以安心咁啊，可以 check 到查到咯。 OK 好， 喺可以系呼吁大家可以做翻政府嗰套嘢咧，变咗大家第一对我哋大家防疫如果好，第二对我哋每一个员工亦都系大家都确保个安全。 OK 好。好，多谢梁振华，先倾到呢度。梁振华咧，香港餐务管理协会主席啊，讲到即系嗰啲宴会厅嘅运作系点样。继续听听众啊，有陈生，陈生你好， 系啊，主持人， 早晨，陈生。 我觉得今日你睇下两岸四地啊，喺香港唯一咧仍然啊不断有呢个个案发生，根本就系呢个政府就系有啲冇能力嘅人啊，喺度坐喺度，即系想乱咁指挥啦。都好似呢、這个派5000蚊啦，喂，其实。好似有啲泛民議員一早已經講啦，喂，你應該將嗰、那個啊呢個疫情即係列為一個職業病，即係有咗之後咧，譬如啲僱主唔可以炒咯，同埋即係病假，譬如有得攞呢個有薪病假啦。 嗯， 你應該做呢方面啊嘛，啊你點無啦啦派5000蚊啫？ 嗯， 啊你5000蚊啊，其實好多人都受影響啦。啊，咁嗰啲點解好多譬如有啲教師啊嗰啲，即係出邊啲興趣班啊嗰啲。都嚇，深受呢個影響，又冇錢派，係咪先？你無啦啦點解會演繹嘅？會派5000蚊咧？啊，你已經可以用一個即係緊急法，必須要去檢疫噶嘛？咁你有咩用5000蚊啫？係咪先？同埋咧，陳總已經同佢講咧，低温啊，即係一月啊，已經講為你嗰啲唔可以咁樣，你要適當咁隔離。譬如啲成棟酒店，你冇理由即係溝埋其他啲人一齊住嗰啲嘛？ 係。 咁而家你都仲未做到吓，同埋即系都俾啲人咧四围咁走嚟走去，自己吓一染，如果一话即系喺机场嗰度就可以直接吓用自己搭车， 吓 ，OK， 即系各个环节都可以做翻紧啲啦。 全部都系当怀疑啊！ 好， 你睇下，喂，而家啱啱翻嚟啊，啲学生点搞？ 嗯 ，OK， 各个环节都做紧紧啲啦，陈生觉得多谢晒你啊，陈生嘅意见先。跟住仲有黄女士添啊，黄女士你好。 诶，早晨，叶冠南 你 好。 早晨 你好，系啊，俾少啲意见啫，其实。咁、 啊、 因为咧都听阿陈小姐讲啦，就话咧其实想推出一啲嘅措施系更加精准啦。咁都希望政府唔好做一半唔做一半啦。咁、 嗯、 因为咧而家咧我谂上个礼拜啦，礼拜五嗰阵时候就话已经要停小一到小三初小啦。咁、 嗯、 而高小咧仲未停课，中学仲未停课。咁、 嗯、 但系而家见到其实近呢几日都爆得咁犀利嘅话，咁政府又呼吁公务员在家工作，雇主又希望雇主咧俾啲雇员在家工作。咁点解中学生、小学生仍然要翻学咧？咁其实作为家长都担心咯，因为上礼拜啱啱尾嘅时候，大埔有间中学嘅中六嘅学生又确诊咗啦。咁学生又要冒险翻学嘅时候，你公务员同埋啲雇主雇员嘅时候，其实都话在家工作嘅时候，其实都翻学都好較為危險咯，我會覺得嚇。咁好坦白講，呢、這個疫情有啲嘢做一即係高官做一半唔做一半，其實已經經常發生嘅啦。咁但係如果疫情裏邊其實牽涉到人命啦，咁、 嗯、 我覺得希望就政府就唔好做一半唔做一半啦。 阿黃女士，我想問你有冇小朋友讀緊書啊？ 有嘅有嘅。 幾大個佢哋？ 一個小五咯，一個中學。 哦、即係而家仲翻緊學嘅。 係啊。 咁你作為家長有冇特別啲安排俾佢啊嗰啲？ 冇办法噶，因为其实嗱，坦白讲，佢都要翻学读书，咁我冇理由唔俾佢翻学停课噶。咁而家呢个时间里边又唔可以用 Zoom 啦。咁、嗱，如果你又停咗课系用 Zoom 嘅，咁我哋都即系都配合啦吓、 嗯。有冇提佢唔好食嘢啊？或者、 其实学校而家都唔俾噶啦，学校其实做得好好嘅，好多学校。咁但系咧，其实嗱，学校做到几好都好啦，咁始终都有个漏洞噶嘛，系啦。 嗯， 吓咁同埋始终佢都系紧密接触啦，吓咁始终小学生，我谂学生去到三四五六年班，虽然大个啫、嗯，但有啲嘅情况都未必咁，即系咁容易咁小心咯，因为摸口罩啊、除口罩、饮啖水啊，都系危险噶嘛。 系，所以停埋最稳阵啊！呢、這个多谢晒阿黄女士嘅意见，先同你倾到呢度，今日倾到呢度啦，拜拜。 一分钟阅读。主持黄子晴，制作周伟业。 备忘录是香港作家古沧吴的一本诗文的结集，这位作家他著作相当丰富，在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不论诗文小说或者是评论，都有其斑斓可观。备忘录是作者创作结集之一，我好喜欢文集是用备忘录名字，正如古先生他自己这么说， 人生之中可感之事，可忆之景，可想之物，偶记于此，聊胜于无，更何况是让作者自己追思前尘，自然别有放味。而我们作为阅读者，读其备忘，亦可窥己之备忘，或勾起往昔之情怀，忆念沉在记忆心动的人和事。 这类写作不乏作者最早期的作品，他的朋友王继慈评论是这样笑约他， 书入面不免有乱笔，乱笔及再见笔老笔之间形成文本间的对话，别有一番趣味。不同时期文章同书分情，乱笔文章读者分不分得出呢？ 这本诗文集难得的地方是作者个人的过去生活同埋家事，亦都系用一种素静的笔墨，雅淡地记述其中，令到往昔之情留下记录。好多追忆的文字在作者笔下，好似系铸咗铁板，怕岁月冲洗会剥落。呢一种备忘之心，读者系可以感受得知嘅。 暮色渐暗，我的迷惘更深，你伸手过来，将我的手紧紧握住。我忽然想，就让我们一直坐在这里，坐成一对相连的山峰，面向海天，千年万代。 短短的两行句子，人生需要备忘，因为这就是人生的永恒誓言。对于前尘，对于我们携手的岁月，哪个都想尽量作出备忘，偶尔淡淡记下来，以求一种不息的永恒的存在。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备忘录》，作者古沧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